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已经启动。暑假期间，我国学生组成整容主力，专家建议要有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美国洛杉矶将位于洛杉矶市民中心购物商场的前洛杉矶儿童博物馆改建为一个临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瑞典警方发布消息称，斯德哥尔摩附近一座教堂内的两顶王冠和一颗王权宝球被盗，警方目前正在寻找可能看到盗贼的目击者。北京市2.7万山区农民将在未来5年内搬迁，本轮搬迁涉及门头沟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共计40个乡镇人。近日，北京新修订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同时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商标品牌指导站也正式挂牌。曾执导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大导演迈克尔贝近日在网上谎称搭飞机遇险，泰国航空要求对方赔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Bye-bye.

Yeah.

你心里，无论与你别离，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放给你。无论你会继续去等，无论你已生死，也许短短追忆哭笑全部因你。无论你爱恋我，无论你爱别人，也许现在决定一世留下给你。无论要我继续困苦。 你三十岁时看到同事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可是心底也盘算着回家报个网课练练，可到了报名那一刻，你还是选择了退缩，告诉自己太晚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想做的事，却总是被来不及这三个字所吓到。今天求了求，我新奇，真正扯开来不及这层幌子，你会发现，假如我们一直没有转变自己的态度，我们也难把来不及之后的时光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其实只要现在开始，一切都来得及。 下一场空。